四五。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星球的秘密， 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堂提供的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是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主讲人是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梁思成之孙梁健先生。现在谈到佛光寺，大家并不陌生。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寺院的历史悠久，寺内的佛教文物珍贵，也有亚洲佛光的这一称号。寺内的正殿就是东大殿，建成时间是在公元857年。从建筑时间上来说，它仅次于建于唐建中三年，也就是公元782年的五台县南禅寺正殿，在全国现存的木结构建筑当中居第二。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唐代题记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被人们称为四绝。据记载，佛光寺开始建造的时间是北魏孝文帝时期，也就是公元471年到499年之间。唐朝的时候，法兴禅师在寺内兴建了高达32米的弥勒大阁，僧徒众多，名声大振。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的时候，大举灭佛，佛光寺因此被毁，仅一座祖师塔幸存。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继位，佛教再兴，佛光寺得以重建。之后，宋、金、明、清都对佛光寺进行了修整。1937年6月，中国当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夫人梁惠茵亲赴山西五台县，对佛光寺进行了考察测绘。佛光寺是建在半山坡上的，东面、南面、北面三面环山，西面地势低下开阔，寺庙因山势而建成，坐东朝西，全寺有院落三重，分建在梯田式的寺基上。寺内现在有殿、堂、楼、阁等120多间，其中东大殿七间是唐代建筑，文殊阁七间是金代建筑，其余的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佛光寺大殿并不高大，貌似平常，但是却被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因为他打破了当时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1949年之后，政府和人民对佛光寺加以保护，如今佛光寺外青山环抱，寺内古木参天，殿堂巍峨。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这一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两集播出。上周日我们播出了第一集，今天呢是第二集的播出。这一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谭发现佛光寺东大殿；第二，西学东渐；第三，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和主要学术成就；第四，八十年后再回首；第五，佛光寺东大殿的现状。上周的节目当中已经谈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今天我们要从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就开始说起。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刊出版。学术成就之二是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其测绘研究。学术成就之三，营造法式的专题研究。学术成就之四，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体系。学术成就之五，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下面请听梁健先生的讲解。 中国营造学社它这个学术成就之一呢，就是中国古代营造典籍的文献的系统的收集、校刊出版。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从32年到45年，中国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带领下，对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云南、四川190个县的2738处古建筑实物遗存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科学测绘，其中测绘重要古建筑206组，测绘完成图纸1898张。对于研究中国古建筑，尤其是科学的田野考察，日本学者不无傲慢地认为理所应当应该由日本人来做。这个伊东忠太啊，1930年的时候营造学社成立啊，请他来做报告，他当时就说啊，在这个支那建筑之研究啊，就说这个研究中国古建筑啊，在这个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实际上他就说，你们啊就赶紧，中国人就看看文献是吧，这田野调查啊你们不懂，就让我们来。实际上呢，这些言论呢，对于这个梁思成、林徽因是吧，这个刘敦桢这些这个刚加入学社的青年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和挑战。学者之后十余年的考察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和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日本前辈学人呢在进行一个赛跑。就是当时实际日本人的研究中国的建筑是相对来说是比其他的洋人就是更深入一些是吧，所以营造学社这些人，朱贵老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是吧，这个给这些梁思成、刘敦桢这些青年才俊是吧，受过西方建筑学教育的，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实际他们到了这儿呢，就因为他们也都受过现代建筑学的这种训练，而且了解这个西方建筑史，实际上他们都憋了一股劲儿，要这个超过日本人。1931年的七月，梁思成任营造学社法事部主任，32年呢就去赴这个蓟县独乐寺调查测绘。实际上最早发现的呢是关冶珍。这个但是呢，这个当时梁思成他们这个去了以后，31年没去成是因为当时发生动乱，然后这个32年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在6月份呢就发表了这个报告，叫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而这个关冶珍的报告实际上就比梁思成晚了几个月。建筑史学家傅喜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所体现出来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的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并为以后的研究调查实测和研究古建提供了一个范式，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就实物与理论文献的结合而言，以及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建筑设计的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其本国的古建筑研究的深度。就是当时日本人因为 他们这个是吧，接受西方的早嘛，日本人也在研究这个，都没有达到这个蓟县独乐寺山门考的傅先生认为就超过了日本人对日本自己建筑的研究的水平。刘敦桢先生呢，主持营造学社的文献部，在文献考证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代表性的成果大壮士笔记在现代建筑学以及深厚的古代文献的基础上考证了汉代公史，精密入微，发前人所发，绝非一般文献文史考证所及。文献研究之余，刘敦桢先生也参与了大量的古建筑实地调查，并完成多篇高质量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尤其是对北京智化寺进行了调查研究，为明清建筑调查研究树立了范式。到了这个抗战末期，转这个已经他们先到这个昆明是吧，然后昆明因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要搬到这个四川李庄去是吧，然后呢因为这个十一所带有一个小图书馆，里头有很多这个可以方便继续工作，所以这个梁思成他们就跟着这个十一所就搬到了这个当时是现在是这个宜宾了，当时是南溪县李庄是吧，这个客服就是在那儿的条件呢非常的艰苦是吧，用这个原始的石印技术恢复了中国野生的学社会刊的出版，这个此卷里头第七卷呢就有这个继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所有的这个文字图纸都是手抄手绘，就是然后石印的向学术界公布了佛光寺大殿，就是实际上他从发现测绘是吧，1937年六七月份，然后一直到这个初，实际上已经是到了这个44年了才发出来。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主题是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主讲人是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梁思成之孙梁健先生。上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主要和大家谈到了佛光寺的发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重点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下面我们来了解第三点。 学术成就之三，营造法式之专题研究。这个梁思成在这个《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中啊，将这个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称为中国建筑的文法课本，就是语法，说你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一样是不可能的。在与这个日本学者的这种学术赛跑中啊，这个营造学社能够反超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对营造法式研究。中国的建筑的精髓是什么哈，这个梁思成说呢，说这个斗拱者是中国建筑特有的结构制度，就它不光是个结构，还是一种制度。其功用在于两坊之间呢过渡和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的地位，犹如凹斗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由 order 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所谓斗拱者，是在两书中解释，就是这两本书里解释的最详尽的。它是了解中国建筑的钥匙。斗拱与裁分，这个分是梁思成发明的一个字儿，这个分字加一个小圈儿，在中国建筑研究中最重要者。林徽因说，所以用斗拱的这个构架，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这个中国这个建筑啊，它跟这个西方的是不一样的。西方的这个咱们看这个希腊罗马是吧，那些遗迹都是大石头是吧，它这个墙呢是承重的。中国呢是这个墙倒屋不塌，它是有一个先的一个网柱的木结构是吧，然后上头是斗拱，斗拱上头是这个屋盖，所有的这个屋顶的重量是通过这个斗拱这个结构呢传到这个柱子上。这个墙呢你可以根据需要来随便来搭是吧，你可以都封上，你要都不封上就是个亭子，所以它这个南北都适合。所以这个斗拱呢它既是有装饰性的效果，然后呢同时呢它是又有结构上的作用，它是把这个屋顶上这个重量很重嘛，它是通过斗拱一点点这个传递到这个柱子上。所以这个斗拱形式的变化呢直接影响到就是不同的朝代，它就是这个斗拱的形式就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它是成为建筑的一种制度，就是它这种裁缝制呢，这个建筑的一种裁缝制啊，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我的理解啊，通俗点说我的理解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建筑，咱们最后还要讲，就是它把这个建筑结构标准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施工起来呢就非常的方便是吧，否则的话你每建一个建筑你都要重新设计，这就很麻烦。而中国这个斗拱呢实际上已经很早就有了，大家有机会去四川三台县漆江崖墓，这个啊汉代的这个漆江崖墓，这个墓的里头是吧，黑不溜秋的什么也没有，就一巨大的斗拱。这个左边这个斗拱是完全那个上头是镂空的，黑极了，这个光线很差。这个右边这是一个做出一个形，这个都是画出来的，但这个画的颜色也挺好的，就是实际上它这有个制度叫七朱八白，这画的有点像那个哈。这个早期的斗拱已经很成熟了，就是汉代的斗拱就它结构比较简单，没这么复杂，但是已经是很成熟的。这个佛光寺的这个四种斗拱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种，这只是其中的四种是吧。像刚才讲的这个应县木塔过去认为有46种吧，还是多少种，现在后来有人又发现现在都不止，还有50多种是吧，就不同的斗拱，就是它这个通过这个斗拱把上头这个梁这个房底的这个重量一直就传递到这个柱子上。这个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得梁思成敏感地指出，营造法式的斗拱裁缝制度与西方建筑的 order 现在一般译作柱式高度的相似性，这是此前中外学者都没有发现的。就说这个咱们都知道西方的有这种柱式，就是它这个柱径啊，它这个柱径是一个基本的模式是吧，这个柱子多粗是吧，然后就决定了这柱子有多高，然后包括整个这个开间有多大是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关系的。古罗马的这个维特鲁威的建筑史书中呢有著名的关于希腊罗马柱式的这个记载，希腊罗马柱式通常用这个神庙的立柱的柱径作为基本模数，面阔近深以及各类细部尺寸皆以此为本，都是柱径的倍数和分数。就说中国建筑也是有这个斗拱的裁缝制呢，就跟这个梁思成就认为这个斗拱的，所以他这张图梁思成后来写了一本，这用英文写了一本叫《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就把这个斗拱画了一个这个斗拱的图，他就把这个称为这个 Chinese order。 所以营造法是规定财凡构屋之制皆以财为主，财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财之广分为15份，以10份为其厚。他就规定了一些这个啊这个财啊份啊这个制度，就我理解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规范化，就把这个木匠啊就是我就完全规范化了。所以我这将来干活的时候哈、啊、这个佛光寺啊这个整个它这个看它这个木架结构哈、啊、不算上头那个领子挑那个上头那些盖板什么的，就光这个大木做的构架有3000多个部件， 根据这个十年前清华他们这个研究呢，其实他们就都是完全是按照这个营造法式的这个裁分制来做的。这样的话的好处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我这个是按几等裁做的，是吧？那这个可能我分成十个小组，是吧？这个每个小组是吧就可以干300多个构件，或者我分成更多的小组，大家同时可以做，做完了以后都能对到一块儿，就能把这屋子装起来。否则的话，这个你想这工程这么大是吧？这个是很难的。其实呢，这个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啊，大同许邦和这个内藤湖南，这是主导着一考证的，就有这个内藤湖南呢。他们在1905年在奉天，就是沈阳的这个文硕阁呢，就抄录了这个文硕阁本的这个四库全书里头的营造法式，存在这个东京大学的这个工学部的这个建筑教学教研室。但这日本人根本没闹懂，是吧？其实你看他到1930年在营造学社讲话的时候，请他去讲，他都没闹清楚这个营造法是怎么回事。他评论道啊，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感。他这个解释困难是真的，没有科学组织，隔靴搔痒，实际上他自己没看懂。所以这个日本学者最后为什么没有闹清楚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闹清楚法式是怎么回事。而这个法式呢，我认为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工匠，在这个是吧，咱们看到这像斗拱制度，它从汉代至少从东汉已经就很成熟了，经过到了唐，这已经经过600-700年，它已经有一套很完整的一套这个规范化的制作方法。实际上这个就是营造法式主要的内容。学术成就之四，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的视野构建中国建筑史。就是说中国营造学社不仅关注的是这个营造技术层面的研究，而是全方位的研究隐含于建筑背后的文化、历史、社会、宗教、美学等多方面多层次面的问题。这个朱贵老一直强调要尊重这个文献传统和工匠传统，既是涵盖了这个艺术、技术、匠艺、制度、法式、则例、算例、图样等方面广义的建筑观。而且这个朱贵老有一段话，他说这个研及文化之进展，则知国家界限之观念不能横置胸中，其为国家即民族界限之观念故意早不能存在。吾中华民族具博大襟怀之民族，盖自太古以来吸收外来民族之文化结晶，直至近代未已解。凡建筑本身及其附立之物，待无一处不足见多数疏远之风格，混融变换以构成之也。学术越进步，则大同观念越深，民族观念越淡。今更严重以深明之，曰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而非吾一民族所私有。我觉得作为一个啊，从这个清朝举人过来的这么一个老先生啊，他有这种世界性的眼光，是吧？就把中国的这个营造学社放在这个一个世界这个建筑史的这个角度，是吧？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我前天讲到他成立营造学社，是吧？这个为这个梁思成啊、刘敦桢啊、这个林徽因啊这些青年才俊呢，提供一个研究的平台，非常的了不起。这个由于他有这种国际性的眼光哈，所以他制定了很多这个研究计划呢，有这个高度的这个学术上的前瞻性，是吧？而当代很多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史啊、建筑技术史啊、建筑艺术史啊等这个建筑史学的巨著呢，依然是沿着这种理念来做的，就充分显示出这个朱贵老81年前哈组织的这个仅画出的这个学术框架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学术成就之五呢，就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缮的这个理论探索和实践。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作为学术顾问，学社曾受聘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依据调查测绘和评估报告，学社审核旧都文化整理委员会实施的古建筑修缮和保护工程， 朱启前、梁思成等均曾出任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并亲自参加了这个很多具体项目的实施。在这个1932年6月，梁思成在这个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今后之保护”一节，就已经是高屋建瓴的对中国遗产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和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或可视为这个啊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营造学社在诸如这个故宫啊、文渊阁的这个楼面修理计划、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杭州六合塔复原计划等文化遗产保护中实践中提出了一些概念，比如说拯救如旧啊、保持原状啊、复原等文化遗产保护的和修缮的理念呢，大家现在已经逐步都接受了，是吧？成为这个一种奠基性的原则吧，是吧？而且这个全国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个其中的大量的古建筑遗存都是营造学社这个的发现而选定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播出的是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梁思成之孙梁健先生主讲的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这一内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血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力量，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这一次我们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主讲人是中国文物学会理事、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梁思成之孙梁健先生。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在前面时间当中谈到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学术成就之二是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其测绘研究。学术成就之三，营造法式的专题研究。学术成就之四，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体系。学术成就之五，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2017年是佛光寺发现80周年，而今年呢已经是到了81周年了。下面呢我们要介绍的内容呢是80年后再回首。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安排了著名学者梁健先生主讲的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这样的一个内容。到现在两集的播出内容都已经结束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 第四呢，讲讲这个80年后再回首。科学呢，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反复的检验。80年前啊，这个梁思成他们这个对这个佛光寺进行勘测，是用手工的方式，大家就是量皮尺。这个拉皮尺呢，这个误差呢，厘米级的。大约这个11年前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呢，使用这个三维激光扫描仪配合全站仪，以逐点测距的方式对东大殿的梁架结构和铺座层进行了密集的抽样采集，从而获得海量的点云，再用这个在计算机上再把它模拟扫描对象的这个三维空间形象，是吧？这个测量误差呢是毫米级的。所以呢，对中大殿呢，这个重新进行了更加科学精确的勘测研究，发表了一个报告，叫做《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但是呢，他们考虑到这个东大殿已经建成了1100，那会儿是50年吧，这个木结构呢，它有这个挤压呀，这个变形是吧？还有腐蚀是吧？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呢，这个报告的作者根据新的测量结果呢，推断东大殿结构的这个裁缝制度的这个做法的规律，因为这个尺寸其实都不一样，是吧？这个木头本身也被变形，这个等等，还有这个腐蚀磨损等等。所以呢，他们呢目的是想推算出这个始建的时候，或者是东大殿原有的设计尺寸。为此呢，他们做出了一些这个推断， 这个推断呢一共有七条，我把它简化了，好，就三个部分。一个是确定这个粪，就是这个梁思成发现这个裁粪制度，它就是确定一个基本的这个材料的这个粪值。然后他说这个东大殿的裁厚十分，就是一分呢就得21毫米，就是2.1厘米。因为这个前辈的学者有说20毫米的，有说21.5的，这个什么傅喜年啊、陈明达啊，都对这个有研究。他把这个粪值确定了以后呢，这个铺座层这个斗拱的这个出跳的高度啊，还有这个昂的这个角度啊，就都是有规律可行的了，就符合营造法式的这个裁粪制度。这个图，这个是他们认为是一个内槽柱头的这个离普座的柱头铺座，这个铺座就是指这个整体，这个斗拱可能是指一个，这个铺座层呢就是指这个斗拱整个的这个一个整体，就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高度厚度，就都是实际上你在建之前你按这个把这个材料做出来以后，你知道这个最后你要做成这个东西它有多高，多包括这个昂，就是这两个斜的往下的东西，这个角度它这个昂的这个和这个柱子中心夹角这个勾股弦，它这个角度是24.08度，是吧？这个咱们后头讲到，这个角度实际上整个跟屋顶的那个角度也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屋顶是这个三角形的11倍大。所以就说你只要这个是吧，按照这个裁粪制度是吧，他们进行了这种测量以后呢，他们定的这个21呢，就是21毫米呢，是他们经过反复比较以后，他们做出这个理想模型呢是最符合的这个啊。另外呢，就是对这个平面的开间房子柱子之间的距离有多大是吧，进深有多深是吧。另外呢，就是这个柱子的这个升起，就是你看咱们看这个古代建筑啊，实际上它的这个柱子是中间的是最短，就这柱子啊，两边的柱子是高起来的，中间是短，这个叫升起是吧。包括这个升起都是完全按照裁粪制，就是每一个升起的多高比例都是按照裁粪制的。这个屋顶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升起啊，我自己感受啊，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说唐代的建筑是一个非常美的哈，它有这个以后呢，这个屋顶你会觉得它有一点点弧度，就显得非常的轻盈和柔和。这个我这个因为如果你要是很直啊，直角就很愣嘛是吧，这个有点弧度以后，这个是因为中国这个房子这个结构哈，这个是三大块，一个台基，一个中间一个这个柱子这层，然后就一个屋顶极为巨大是吧，这是中国建筑跟外国很不一样的一个方面是吧。但是这个屋顶呢，它虽然很大，因为有了这种弧线呢，你就会觉得它很轻盈是吧，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包括他们研究呢，就包括前头这个柱网是吧，都是这个开间的比例都是符合这个裁粪制的，然后包括这个升起也是每中间这两个最低是这个明间中间这两个，然后到角上。另外呢，这个角柱还有一个就是侧角，就是实际上它是稍微往里头倾斜一点，这样这个结构也比较稳定，又好看又稳定，这做出这屋顶是吧。另外呢，就是这个屋架的矩折是吧，架构的勾股弦和这个昂的勾股弦是一个相似的三角形，这个差11倍是吧，他们这个斜度都是24.08度是吧，这个上下这个平团的这个下折规律为15份是吧，这个经过计算呢，这个各团举高的这个尾数呢也都是裁粪的这个整数，或者是这个就倍数关系吧。看起来很乱哈，实际上你看这个屋顶哈，特别是这个最边上这个小的斗拱，不是有两个昂下来，这个底下它跟这个形成一个夹角，实际上这跟这个整个的屋顶的这个夹角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屋顶呢，它也是有这个矩折，矩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平的，它这个屋顶是有点往下凹的。这个往下凹呢，就实际上需要把这个中间不是有这个团吗，这个中间最高一个叫脊团，然后下边这个团呢 它如果你要按条直线的话，它要按照在那个直线的基础上下来十五份，就乘以这个十五乘以二十一毫米，每一个都下来十五份，所以这个屋顶呢它是有点弧度的。这个弧度呢，这个当年这个林徽因写这段呢，他说他认为这个有可能是让这个如果有水的话哈，这个由于有这弧度呢，由于这个弧度让这个水飙得更远一点，是吧？别在这屋檐底下把这个建筑周围的都给冲了。但实际上呢，我跟他们清华的人讨论哈，他们说呢，他们认为这个实际上他们认为是因为有这个弧度以后，你码这个瓦的时候啊，它这个瓦就吃上劲儿了。你想它是一个弧的嘛，那瓦这一块一块的，它就互相压着吃住一个劲儿，这样它这个瓦就很稳固。如果你是那么都浮放着的话，这瓦说不定刮个大风就吹走了。它这有一个弧度以后呢，这个瓦一个一个压一个，它就吃上劲儿了。所以呢，这个看法不一定对啊，但我觉得说的还是有道理，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很好看，这个屋顶呢有一定弧度，你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正面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四阿顶嘛，四面这坡，它也是有这个有一个弧度，它不是直着下来的，它是有一个弧度。这样呢，既好看是吧？这个铺瓦的时候呢，它也能够这起到这个叠压的这个重力压着它的这个作用，可能效果更好一点。所以他们这个清华的研究呢，就是说这个柱子一部分，斗拱门一部分，上的屋架层一部分，所有这三个部分都符合这个裁缝的制度。所以他根据这个以上的推断呢，他们所勾勒出来的东大殿始建石头的原始设计尺寸或者理想尺度啊，这个理想的模型呢，他们的结论是东大殿是严格按照裁缝制度设计建造的，所有的结构尺寸都是以材为主，主体结构均以份为基本模数，其中包括了这个一个是斗拱层是吧，一个是就平面网柱是吧，包括升起是吧，然后就是这个屋架矩折，三个方面都是严格的符合裁缝制度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就验证了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诸位先生呢关于营造法式裁缝制研究的这个科学性。八十年过去了，东大殿的重要性哈越加显现出来。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从1937年发现佛光寺到现在，已经80多年过去了。刚才我们谈到的是80年后再回首，科学能够经得住时间的反复检验。 东大殿这个现状它是依然巍峨屹立哈，我认为它跟80年前没什么变化，我相信它跟1160年前也没什么变化。佛光寺发现80周年，东大殿发现80周年，也是佛光寺建成1160周年，也是这个梁思成116岁。这回这个清华呀做这个测试啊还是很了不起，一方面他们进行了这种三维扫描很精确，另一方面他们对很多这个木构件儿做了这个碳14的这个测试，所以证明啊佛光寺啊基本上就是唐代的这个原件，而且就是基本结构啊包括很多这些斗拱啊都是唐代的。这个就是这后头它就是这个山体有时候下雨啊老塌下来，塌下来以后呢，这个泥土就塌到这个后墙上了，后墙上，所以它影响到这个后头的这个很多柱子啊，可能就被腐蚀了。腐蚀了以后，所以他们在这个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发现这后头有三根柱子啊，这个跟这个别的柱子形制不太一样，卷头的这个 这个卷纱呀，没有做卷纱，所以他们做了测试呢，就发现后头换了三根柱子，大概是元代的，距今大概600多年，是换了三根，别的其他的大部分，当然有些什么领条啊可能换了，就这主体结构全都是这个。所以这个为什么说特别重要呢？实际上这个日本人说他建筑我们这早是吧，这个都是飞鸟时代的，就公元可能从8世纪甚至于7世纪末，就600多快到700年，然后一直到700多年。但实际上日本建筑他们这几年大修啊，他们这些专家都去看过是吧，实际上他这个日本他是过几十年或者百年大修，修完了以后这里头的东西都换成新的，跟咱们这个中国人这不一样，中国这木头都是唐的，这个文物概念当然不太一样哈，人家认为我只要按照那个做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日本很多东西呢是历代重修的结果，所以他那个原始的那些真正所谓飞鸟时期那些木构件早都被换光了是吧，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日本好多建筑呢，其实大家可能要去日本，你去那个奈良都看那东大寺哈，我不知道你们的观感如何，我看完这东大寺其实我一点没有不激动是吧，我就觉得那屋顶特别大，大而无当，它整个这比例是非常的不科学的。这个文物哈，就是说这个美的东西实际上是有一个黄金的分割的比例的，就说你这不是说做的什么东西做的越大越好是吧，他那个日本那很多建筑啊，包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那个唐招提寺金堂，就是也是在奈良是吧，连那房子我都觉得，就说那是据说最跟佛光寺有一比，我都觉得那个屋顶偏大，就是它那整体比例看着很不舒服。其实我觉得这日本人呢，其实他对这个法式没有搞得太清楚是吧，他这个很多东西他外表上是当然是很相似，也是从中国传过，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他跟这种北方的这种官式的这种建筑，特别像右军中尉啊，这个当时唐代唐中期以后啊，这个很多监军都是大太监，那太监他这个管的权力很大，很多寺庙什么的都归他们管，所以他这个基本上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这个专家说啊，认为这个是一个赤剑的这种是吧，所以他这个房子这个比例你一看这是不太一样，是就确实是这个非常的漂亮。这个佛光寺这个斗拱，这个在脚上这个出檐的部分将近4米，3.9几米，所以这个屋檐呢，实际上就让这个屋檐出来这很多，就非常的好看。所以这个斗拱呢，它既是一个是吧，它把上头这个屋顶这个重量传递到柱子上，同时呢它也本身具有一定的这个装饰效果，非常的漂亮。可能从文物的角度来看，还是能够保留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更多一点好。但是呢，这跟这个80年前是吧，梁思成、林徽因他们看见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基本上没有动过。里头那个彩塑，就是这些彩塑呢，当然从这个开脸现在来看有点晚了，但有可能呢，他们这个做了一些就是历代重装嘛。历代重装以后呢，他可能稍微有时候抹抹泥，这个脸型就变了，变得有点晚了哈，有点宋的这个意思。可能里头还是唐，最早的结构没有动。他们还做过一些这个测试，据说从里头弄出点那草来一测，那还能到隋呢。不说这个佛光寺还有这个壁画吗？它这个壁画都在这个拱眼壁上，就是这个梁架上头那一部分那个窄条。这个上头这个是唐代的这个壁画，这个一般咱们到了那儿也看不见，要不是他们搞测绘搭着架子上去，你在底下也就看不清楚的。这个是因为他们搭着架子清华拍的唐代的壁画，底下这个呢是后来60年代罗哲文先生发现的，是在一个那个佛座的那个塑腰上，他也是历代重装嘛，有时候就给重新抹上一层泥又画了，他这个地方没画，这两幅是唐代的，然后剩下这些都宋代的壁画。我就觉得呢，这个佛光寺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啊，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是吧，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就觉得这个